品味态度就在这里，你们听紧的在 hkpeanut.com， 我就是你们的品酒师地文员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讲真话，大军阀。哎，好啦，翻嚟啦，咁啊就咧呢、這个大家都等唔切咧，即系呢一排啦吓，阿梁友啊又话谂住上诉啊，但系而家咧即系似乎就吓、啊、都上诉都未搞啊，即系已经俾人追诉啦，上诉啊变追诉咁样样，即系变咗就其实而家咧都唔知追上唔上诉得成啦。咁但系咧，即系其实讲真啦，佢而家话筹咗40几万，咁都好难话系去做到吓。佢、啊、自己谂住，喂佢交按金都难啊。如果佢真系谂住系上诉， 好似话106万，即系讲 要噶要噶要噶要噶上诉去争终审法院啊嘛。咁起码你喂第一样你冇水，第二就系话喂讲真，喂市民有钱啊。都寧願俾呢，即係嚟緊呢四 DQ 四啦，係咪先？咁就係長毛。 所以可能今次 DQ 四嗰班係食咗佢個位添。係 啊， 應該早少少食佢個位添。如果你問我就，即係如果用政治謀略嘅角度嚟講啊， 真係大鑊。 所以如果我係本土派咧，就會批咧，就係、是、除咗話點解唔幫梁油，點解唔係一視同仁之外咧，第二樣嘢就係、是、你而家出嚟喺度籌款，你咪真係即係打烂我呢、這个即系黑衣兜。 事完咧，就见到琴日咧，教授啊，我哋嘅教授啊，亲我嘅教授咧，诶，就搞咗个公益基金出嚟。我哋有片啊，系嘛？去段片先。都冇 copy 嘅，点解而家？ 刘小丽等四个立法会议员嘅司法复核宣誓案，将会喺出年二月开审。郑宇石同朱耀明等人成立基金，为官司筹募经费。郑宇石、朱耀明同埋陈建文等等成立守护公义基金，为刘小丽、罗冠聪、姚松炎同埋梁国雄嘅宣誓案筹募经费，预计官司要花费过百万。基金将会透过街站、网上众筹等等形式筹集资金，又呼吁市民喺出年元旦日游行踊跃捐款。多个主要泛民政党已经应承将部分当日游行筹得的款项捐给基金。 喂，咁我觉得好 fair 啊，系嘛，系嘛，完啦，系嘛，条片。OK。 好啦，翻嚟啦， 唉，翻嚟啦，唉，咁啊，即系我觉得好 fair 啊。其实讲真，你话如果喺元旦游行里边，即系每人都分，即系出一分力咁样样，系以 DQ 反 DQ 作为主题，咁同埋即系当然仲要宣传翻呢一个嚟紧呢个，其实嗱就系、是、嗰个问题就系、是、民主300+啊。其实你系唔系都应该定一个咧 main theme 出嚟咧？喺呢个嚟紧嗰个元旦大游行要宣传噶咯，其实系冇乜时间噶咯，即系剩翻几多时，即系剩翻几多日子啊？ 今日都24咯， 剩翻一个 听日都24咯， 吓、啊、剩翻个礼拜多少少噶啫，真系 六七日。 咁而家仲未定咗个主题出嚟，呢、這个时候系最好嘅机会去宣传翻，即系呢、這个你嗰个民主300+啊，你点搞？因为其实而家就讲紧啊嘛，你系咪要公民提名啊嘛？咁啊，你公民提名，不过呢个我哋一阵再讲啦。我哋讲咗即系 DQ 四嗰度先啦，即系你话嗰个公益基金嗰度先啦。咁啊，公益基金就而家咧，阿教授就谂住就筹俾呢四个人，系嘛？主要泛民呢四个人，咁但系有啲本土派就喺度屌鬼啦，谁的公益咧？系咪？咁啊，喂，其实讲真的，如果佢哋要筹嘅话，其实你哋之前都筹啦，系嘛？之后个个都有，即系你有官司，我有官司，你筹你嘅，我筹我嘅，有乜问题啊？点解我筹个基金一定系要 share 俾你咧？其实系， 唔系呢个咪就系我当日讲紧呢一个嘅，即系雷霆救兵嘅行动咁啫嘛。 啊， 点解话雷霆救兵嗰阵时候系有问题就在于，喂大佬，我冇理由。我叫我嘅支持者去投我唔同阵营嘅人嘅票㗎嘛。